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这个礼拜四的九点钟阿泰呢就同阿近呢就加埋阿 B 呢就有个节目建国研习班，左部就大做文章噶啦，呢个建国班都有啊。咁讲一讲网台节目，吉炒可以做咗版噶啦， 卖埋广告，真系阴功。 系咪建国班噶啦，已经可以帮你卖埋广告噶啦，系咪？ 冇，我推测跟住第一集出咗街之后，佢系点作新闻啊？即系我哋谂住话讲美国嗰、那个即系 Federalist Paper 啊嘛，跟住佢又话有中央情报局嘅客户， 系啊，又话收外国势力资助啊。 啱啱先，佢哋而家咪喺《远时报》嗰度，仲喺 My Radio 星期四九点钟啦，大家记得要捧场，系嘛？要令到呢个所谓建国研习班咧个收听收视率高过郁敏踩场。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主持黄杨达、郑松泰、汤姆。 早晨，大香港早晨，呢个系 My Radio 同埋热血时报嘅联播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咁今朝有汤姆啦、日朗啦，同埋我郑松泰嘅，系啦。咁喂，唔系，我想问下日朗嘢先。 咩啊？ 日朗最近唔同咗，我觉得我听佢做节目又唔同咗。不过唔系唔同咗，我就想问你咧、啊，最近多咗好多节目听，你有冇发现？我自己都追唔切咯。 真系噶？ 你有冇听？你有冇听节目啊？ 我有听，我听新契弟同盟咯。 我就系想讲新契弟同盟， 你唔好又朝早节目 咩朝？ 你想讲你自己一个人嘛？ 唔系啊，我特登净系抽水。哇，不过我头先自己翻嚟啦，咁我翻嚟啊，即系一朝早起身咁样搭车翻嚟搵啲嘢听啊。我听翻个节目都几好听的。 新契弟同盟几好听， 我讲建国研习班，借晒卖广告啫咁。咁啊，今朝系礼拜五朝早啦，咁大家都应该系好想放假啦，因为我好想放假，好想放假。咁但系因为今个礼拜日咧，大家提一提，即系时报嘅听众啦，同埋提一提咁多位手足啦咁。今个礼拜日咧，今个礼拜日朝咧就系我哋每个月热血时报派报嘅日子嚟嘅，系啦。咩有人话我终于坐喺中间？ 唔系你终于坐得翻喺中间？ 你系会落旺角噶嘛？ 今个礼拜晏昼我唔得噶，但我朝早会继续派报纸，因为我其实我系朝早成日我朝早次次都派报纸噶啦，个个月 系啊。 你有冇好惭愧啊，汤姆？ 唔关我事呢、這个。 咩唔关你事？你好似冇派过报纸。 你惭唔惭愧唔关我事。 喂，咁今个礼拜日朝啦，咁我哋就会喺呢一个15至16个嘅地铁站啦，同埋喺唔同嘅派发点咧，就会派最新一期热血时报啦。咁今期嘅主题咧，就系呢一个反走私客嘅主题啊，即系讲紧呢个反水货啊，成个事件一啲嘅回顾啊咁样啦。咁当然啦，呢个事态嘅就大家系慢慢拭目以待，因为睇到嘅就系话，好似政府有一啲嘢，即系又话梁振英又走出嚟叫大家等下，俾啲耐性啊，容忍一下。 吹晒风啦，话咩一签一行啊，嗰啲咁嘅嘢啊嘛。 系啊，不过讲到底啊，讲到底嘅就系话你。 唔系啊 ，sorry， 我应该系话一日一行， 一日两行，一日两行。而家讲个讲法就系话，但系点样讲都好啦，你唔取消一签多行嘅话，情况都冇乜点样改变过噶啦。咁大家拭目以待啦，同埋记得今个礼拜日朝咧就系即系攞《粤语时报》，攞唔到嘅话咁。方法嚟訂咯，訂咯咁樣咯。咁第一節 攞到都應該訂嘅，其實。 啊，咁啊係，咁係攞到你都應該訂， 冇錯， 係都應該訂，最少係訂翻十份啦咁樣啦。 訂 起碼兩份咯，你俾你啲朋友都要噶嘛。 訂一斤咯，訂一斤咯。咁我哋今朝早咧講嘅嘢都係同購物有關嘅。即是啊唔 係，即係同呢個斤有關，斷斤計嘅， 斷斤計有關。因為今日有個報道咧，係東方嘅報道嚟。咁我讀一讀個題之後，咁啊，即係日朗講下嗰個內容啦。個題咧就係、是、個題都幾吸引嘅，個題都幾吸引。嚴檢農藥，白菜藤貴，主婦拗頭。 青豆角贵过鸡80蚊一斤。 系咁咁，其实咧呢一、這个新闻咧就系讲翻咧而家嘅而家即系喺街市买餸就越嚟越贵啦。咁就系讲紧就系话，即系即系呢一个嘅食物安全中心咧，咁喺过去嘅半年就验出咗56个即系大陆嘅蔬菜样本就有呢一个嘅除害剂嘅残余。 除害剂咪即系农药啊？ 即系农药嘅残余量嘅超标啦。咁而当中呢一个嘅青豆角更加系超标咗44倍啦。咁就令到好多嘅供应商好多嘅即系好多地方都冇得入货咁样啦。咁而在这个供应短缺的情况之下呢，其实那个价格都是不断上升，甚至乎是去到这个菜贩呢，他是说这个青豆角呢近期是卖到80元一斤这样。 80元青豆角 是贵过新鲜鸡这样的。而其余的蔬菜，譬如菜心啊、通菜啊、其他韭菜、其他的菜也都是会升了50%去到1倍等等这样。其实所有的问题都是源于这个食物安全问题，就是导致了短缺食物短缺。所以而家卖菜都变到好贵咁样啦。 你话卖菜变到好贵，即系你其实唔系，我想知道一样嘢就系话，点解会讲咧？点解会讲嘅就系、是、即系搵到嗰个除害剂，搵到农药咧，跟住之后后屘就话咩来货短缺嘅，即系佢嗰个批发价而家真系明显有变化到嘅。 系啊，因为其实咧，如果睇翻蔬菜统营处佢嗰个嘅价格咧，佢即系喺2月10日嘅时候咧，佢嗰个青豆角嗰个价格批发价咧，就系讲17蚊一斤啫嘛。但系去到2月11日咧，即系过咗一日啫， 一日 啫。个批发价已经升到去31.3啦。 哇，咁样买，喂，如果买股啊，真系抵，一日升5%，即系咁讲。 不过系买啫，个问题系。 唔系，不过青豆角我唔知啊，青豆角个行情我唔系几知，因为我唔食豆角，我唔食豆角。但系豆角佢而家个讲法就系话喺寻日嗰个报道，嗬啊，东方个报道嚟嘅，就走咗去街市嗰度做调查啦，就睇出嚟80蚊一斤，呢个系我完全冇谂过。 二月份，佢最主要系讲二月中嗰时咧系最贵，试过系有成80蚊。 会唔会因为过年啊嗰时间？ 都唔係，依排去街市其實我自己就都唔係好覺眼有豆角，即係所以我都唔係好肯定究竟幾多錢。不過我又去東方 豆角係少咗，因為之前你要留意嘅就係之前話阿遊朗講過，就係因為揾到農藥，同埋係講緊咩嘛？講緊因為內地嗰環境污染，然之後佢嗰個嘅即係叫做來貨地啦，嗰啲來貨地係走輪都就講錯先冇啦啦，走咗去雲南啊嗰啲地方先會有豆角來貨嘛。咁所以係來貨又少咗啦。咁即係本身供應少咗，產出少咗，產量少咗，咁再加上係即係你又驚有蟲蛀啊、蟲害啊，咁落藥又重手咗啦。而點解香港呢一個嗰、那個嘅情況咁明顯嘅係因為舊年嗰個嘅，即係而家根據報道啊，個報道就係話因為舊年嗰個嘅食物內除害劑殘餘條例喺舊年8月實施㗎嘛。咁即係有個講法就係話嗰啲商販去解釋，就話點解咁貴，就係因為嘅就係嗰個條例實施咗之後咧，就令到即係嗰啲嘅 檢驗農藥嘅成本上升， 係啦，檢驗農藥嘅成本增加咗，亦都係因為咁咧，就令到嘅來貨價係即係叫做提高咗啦咁樣。咁但係阿湯姆你有去買餸噶嘛係嘛？ 我有去買餸， 但係你好似最近少咗嘅話。 不是少了，都有去买，不过买那个即是我通常如果你买菜呢，就我买了很久是本地菜的。即是就算贵一点，其实都贵几多，起码贵50%。 你话讲本地菜有冇有机嗰只先？定话 我唔知佢系咪有机啦。总之佢本地先咧， 即系你讲本地，睇你个样都系百佳买噶啦。 唔系，我最憎去百佳买餸 啊，系咩？ 系百佳系最扑街嘅。 我都想讲，我都唔喺百佳买餸，但我会去维港买餸。 话住都开得名，我话俾你听，天水围个百佳系最卵扑街嘅。 点解咁讲咧？点解咁讲咧？ 嗰啲豬肉又差又 唔 嗰啲餸，尤其是咧擺貨嗰啲位咧，佢嘅擺到硬係一 pat pat 擺好，有啲一 pat pat 啦，有啲就都係集埋一嚿啦，但係咧好多時都霉翹曬。 係 咁咧，但係咧就正因為天水圍大家都知啦，亦叫得悲情城市，最主要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你冇得選擇好多嘢，係咪先？ 通常都係你係百佳咯， 因為好多佢冇商場啊，亦都冇嗰啲好多舊區有個街市啊，或即係佢嗰啲全部領匯嚟噶嘛，咁全部啲街市細柒柒噶嘛，咁啊咁啊變咗咧 細 係啊， 咩形容詞？跟住新穎， 跟住大又點咧？大又點咧？ 大雕雕， 大雕雕。 喂，做你做自己節目又唔叫你咁跳脱喎？ 繼續喺度講埋 少少。 咁喂，唔係，喂，雙傑可唔可以開冷氣？唔開冷氣，好乸熱啊！ 啱啱個狀況係咧，你變咗，其實我鄧嗰啲真係居民好慘，因為我自己 你唔係居民嚟嘅， 唔係我，唔係我意思係咧，好多阿嬸阿婆啊，佢哋真係日日煮飯，我自己個生活習慣好多時咧就真係可能 weekend 嗰啲咧煮咗好幾日，跟住平時加少少簡便煮個餸菜，譬如煎個蛋啊之類咧，咁就為之一餐嘅，你知 即感覺你係煮一兜咖喱，跟住然之後 可以成個禮拜都係啦，咁當然啦。當然啦，你嗰個 weekend 就唔係淨係煮一兜咖喱，你可能煮幾樣嘢啦咁樣啦，即係嗰個習慣係咁啦。咁變咗我就唔會話真係日日都要去買餸呢個行為，咁可能 weekend 先需要去做。 唔係，我都係。 有時咧譬如有時我會見到譬如朝早嗰啲時分去超級市場買啲嘢咁講啦，我就一定會見到成扎阿婆咧圍 Q 住個百佳啦， 係啊， 個豬肉台咧，好，我覺得佢好慘咯。即係咧，你以前僆仔或者就算現在去街市你都唔會話需要咁樣去揀啲豬肉，而嗰啲豬肉咧係霉霉地個感覺。但又正正因為 我想講咧，我找集團，我見過豬肉咧，因為我逢禮拜六日都要煮飯嘅，我逢禮拜都要煮飯。我見嗰啲豬肉咧，我係去都係維康百佳嗰啲買啦，係有蟲嘅大佬。 哇！ 我係見過有蟲嘅， 咁撚恐怖。 係啊，你繼續講你。 咁啊，講翻即係我就戥嗰啲阿婆仔好慘啦，因為佢哋咧就講真，佢哋又。交通費可能遠啦，因為你可能去跨區，話譬如你元朗咁，如果佢唔想被逼要去領匯嗰啲街市仔細柒食嗰啲咧，咁你去翻元朗嗰啲比較正常大啲嘅舊街市咧，咁你去始終車費同埋你阿婆仔又辛苦啦，咁所以佢哋就被逼咧，因為佢哋日日要煮餸啊嘛，又要煮飯啊嘛，咁佢咪被逼要去百佳呢啲咁嘅地方買咯。 唔係，同埋你去親百佳嗰啲咧，譬如即係舉例啦，因為呢個報道講錯啦，我哋可能係講遠少少，但係唔緊要，因為都是購物啫，唔係購物，即係都係家庭主婦最關心的題目嚟嘅。即係賤物鬥窮，但賤物鬥窮人係梗啦。即係而家香港地咧，都坦白講，因為小弟有前半生，小弟前半生都喺街市度度過啦。咁我而家都要煮飯嘅啦，自己屋企。譬如你話舉例咧，去百佳嗰啲咧，唔好話講頭先嗰啲有蟲咁恐怖喎。其實但係好多時候啲肉會魚啊，即係買嗰啲豬肉翻嚟啊，係魚色嘅豬肉咧，係好常見嘅而家。即你要是吃得好的那怎麼呢，你就唯一一件事喂，你看到現在菜你即譬如豆青豆角的講緊八元一斤，那你不如這樣啦，我給多十零二十元，然後吃外國或者吃回內佬東西或者吃回本地有機東西啦。即我自己家是這樣的，我自己家堅持呢，其實很坦白說的就是你可以說是很小資，但是喂，但是你命仔來的大佬是 離地啊，你才 是有少少離地， 你那麼中產才有資格 好事。 不是，我家煲番茄薯仔湯的番茄賣有機番茄 的，不是 咯，但是用有機番茄來煲 煲煲煲煲煲 煲煲煲煲煲煲煲煲煲煲煲 煲煲煲煲煲煲煲 煲煲煲你明明啊，你煲湯，你煲番茄薯仔湯，你其實冇營養噶啦。即特別你有啲，你話以前嘅，你 keep 住，譬如可能呢啲嘅唔係老，即係番茄薯仔湯唔係老火湯啦，當然咁你肯定啦。你煲個零鐘個半鐘係 OK 噶啦，係咪先？咁但係你等阿姐姐煲，姐姐煲咪即係你嗰啲番茄溶曬，你唔會有得食噶，你冇曬營養噶。但係我屋企都要買呢啲賣有機嘅， 都係要噶， 都係賣有機嘅。 咁你冇農藥啊嘛，有機最主要係。 是但又唔代表係一定係好㗎喎、即係因為你最基本一樣嘢就係有機，即係話俾你聽有蟲 唔係黐夠線嘅，呢個唔好亂噏。 但係我係咁睇，因為你要搞清楚，唔係講緊邊一樣嘢好唔好啊，唔係邊樣嘢個做法好唔好，就係、是、喂你落農藥，你一定會靚㗎啦，睇上去，即係一定會睇上去靚㗎啦。咁有機所謂好唔好就係、是、因為你驚農藥食咗海，同埋一樣嘢就係、是、喂有蟲都唔怕㗎。你煮咪得咯，你煮咪得，你煮瓜咗咪得咯。但系農藥唔係噶， 係啊，農藥殘留喺度一路可以唔走咁樣，即係有啲菜咧，直頭要啲菜販同你講啊，嗱呢啲菜咧，嗱哥仔教你啊，咁樣即係我成日都叫， 我都成日都咁講 我。我好中意去街市，點解？其中一個咧，佢哋一定叫我靚仔噶嘛。好開心去到之後，好少嘅機會咧，佢話。跟住咧去到之後，跟住話靚仔教你，跟住咧嗱，呢啲菜咧，依個菜一定要浸翻去個幾鐘，咁你先好食咁樣。 唔係佢咁講，佢咁 咁我都唔知有冇效嘅。 你唔知，唔係因為有個最基本講法嘅，即係呢啲其實係你即係嗱，我呢個可能班農滿苦，你家庭主婦嘅聽眾唔好 challenge 我啦。農藥係煮唔走嘅， 即係其實都有專科醫生就話，如果咧你係浸喺水入面個零鐘嘅話，係有效稀釋到嗰個農藥嘅。但係如果你係煮嘅話咧，無論你點煮咧，啲毒都係唔會走嘅。 唔係喺你個烹嘢裏面啫嘛， 係咯，都係 即係喺你個烹嘢入面。 唔係你明唔明？都係飲翻個碗湯。 唔係，同埋你係可能係吸收咗落去你嗰啲食物裏面嘅嘛。即係舉例，譬如你係同豬肉一齊炒嘅，你嗰啲咪啲水咪入咗去咯。即係你會 absorb 咗喺裏面嘅嘛。即係所以，譬如頭先嗰個阿靚仔個師奶，即係唔係單單係阿谀奉承你叫你買嘢啦。但实际上就是喂为什么喂我回家我的菜呢我家煮饭呢要个姐姐呢浸三粒仲咩大佬。 好夸张你真的。 喂是讲坚。 但有些菜你浸得耐又不好吃的嘛变咗。 咁是的啦你会霉咯。 系会霉咯，所以就早啲办法。所以我讲嚟讲去咧，我头先讲完屌完百佳之后咧，我就话喺我自己买餸习惯就系、是、我通常去屯门街市买嘅， 系 我由天数嚟住。 哇，好串你都，但系喂，你去屯门街市买你 系啊，新墟嗰度咯，我成日都去嗰度买嘅。跟住咧就咁啊，嗰度有啲本地嘅食材咧就比较多啲，即系猪肉会有啦，菜会有啦。咁當然佢大部分其實以嗰個檔數嚟講，咁佢都係賣大陸嘢多嘅，但係佢始終都因為佢夠大咧，佢就仲有得俾你選擇，仲有得揀咯。咁大部分都賣本地嘢。咁頭先講本地菜嗰啲，譬如你唔好講豆角咁誇張啦，佢攞嚟做題啫，$80斤咁樣就佢話有啲其實有啲地方都賣試過賣$40斤嘅，咁好撚誇張好多。咁但係你見到有啲係十幾廿蚊斤或者廿幾蚊斤一個菜心都是常見的事 嘅。廿幾蚊斤你都覺得常見？ 係啊，常見的我是會見到。 唔係喎，但係廿幾個廿係$15-16，我應該好乸貴喎。 $15-20就通常是咁啦，有時都會去到廿幾蚊，可能天雨關係啦嗰啲。咁但係咧，嗰啲都仲係大陸菜嚟嘅。都仲係大陸菜嚟喎，咁有如果你要本地嗰啲，又可能又要再貴啲咯。本地嗰啲就喺我自己經驗就唔一定係講緊係咪有機啦。總之本地，但係我覺得本地咧，本地係 first priority 咯。我自己覺得，唔係一真係好食啲嘅，講真 的，係真係好食啲。你唔係喂，你唔使你就咁白殺都唔同啦。即係你好，因為譬如我屋企咧，我屋企係唔落鹽嘅，我屋企係冇鹽，除咗係用粗鹽嚟洗菜之外，我屋企係冇鹽。近乎是因为冇讲呢啲咁嘅嘢，因为系好都几惨淡，所以我出亲嚟街食咧，我都会食好浓味嘅。但系我屋企咧，我老婆唔系咁中意系好浓味嘅嘢。咁、但系咧，譬如头先阿汤姆讲咧，我好奇怪、你走去屯门街市买咧，屯门街市系属于食环街市嚟噶。 新墟嗰个系好旧， 食环处系食环处街市， 食环街市嚟，呢个 有冷气噶嘛？ 你又知嘅？ 我住屯门 啊，系你住屯门嘅，你有冇去街市啊？咁啊， 其实我系少去街市嘅，其实 睇你女人都知啦，你都唔翻屋企嘅， 因为其实我屋企人都系通常都系去百佳啊、惠康嗰啲买餸啊，系因为我屋企楼下咧，佢系有一间百佳，有一间惠康，起埋同一层添嘅。咁之后咧，其实咧，如果你系买餸嘅话咧，基本上系喺超级市场咧会平过喺附近的街市買的。 嗱呢一個我又覺得阿日朗呢個講法係有合乎我最近嗰個印象。 係啊，因為其實買產咁，譬如買產咁，你百佳惠康你買產可能講十二三蚊三個咁樣。咁但係你去到街市嘅話，你可能去講緊係買緊$24咁樣嘅。 嗯， 係講緊係貴差唔多$1-2一個產咁樣嘅。 系，唔系啊！我因为点解我会话日朗呢一个？因为嗱，阿汤姆你就会去嗰啲食环街市啦，你会特登去，你住天水围就登走去屯门嗰街市啦。咁但系咧，其实今个啲即系呢一单东方呢一单报道啦，咁当然系嘅，就系讲紧净系指紧呢一个蔬菜啦。譬如举例嘅就系菜心系话升幅超过50%啊嘛，由半年前$12斤变到近排$20斤。 系 通菜啦，嗰个通菜大家可能喺屋企可能好少食嘅，相对 你啫 吓，我唔系点样食通菜 的，但系呢个最经常 系咩？我屋企通常都系菜心、生菜啊、青瓜、矮瓜啲咁嘅嘢嘅啫。 好少 買通菜， 你嘅飲 唔係啊？通菜你習慣，通菜你唔劈一劈濃味嘅落去，你覺得唔好食噶嘛，大佬？或者你唔用？ 呢一節變成你琴聽阿嫂， 即係唔係咁講 味淡口，令到你。 你家庭的生活好美满。 我呢个为咗 你除咗性压抑之外，仲有呢个淡味嘅压抑。 我反攻齐恩铺路唔系啊，你譬如通菜呢啲咧，佢报道系讲半年前八蚊鸡啦，跟住而家近排去到18-20蚊，即系你全部大部分菜都超过半成。咁当个报道咧就将呢一个即系成个菜价嘅飙升，大家喂百菜腾贵，百菜腾贵，就将嗰个嘅原因咧就事源嘅就系咁系能落到去嗰个食物内嘅除害剂残余条例啦，即系旧年八月实施嗰个嘅即系检验农药条例啦咁。咁但系咧实际上咧，我想讲咧。未必是的，即你咁讲，检验嗰个嘅条例佢系严谨咗嘅，喂，实际上呢一个系需要嘅，因为好坦白讲，我就大陆而家落啲咩落啲菜度，你鬼知咩？ 系， 即嗰个你连咩都唔知啦，你连嘅就系、是、譬如即任何嘅爆炸品啦，咁你唔知佢会唔会落到啲咩落去，系菜都会爆炸噶嘛，大佬。咁呢一个系令到人担心噶嘛。咁但系其实实际上嗰、那个菜价嘅贵咧，我唔知道究竟即系东方呢个报道去咩嘅街市啦。但系据我自己所知咧，譬如头先入朗讲嗰个咧，佢会觉得嘅就系话，反而佢啲屋企人会中意去维康百佳买，就唔去嗰啲嘅食环街市买咧。 我屋企楼下个领汇街市， 你个领汇街市， 领汇街市， 领汇街市，领汇街市又难讲啲。譬如举例嘅就系、是，据我自己所知啊，据我自己所知啊，其实以前嘅市政街市，以前嘅市政街市啊，即系而家嘅食环街市咧，其实某啲区嗰啲嘅食环，即系嘅食环街市咧，系贵啲嘅。 嗯， 系湾仔咯，湾仔定系贵啲啊？ 湾仔街市啦，沙田街市啦，即系沙田新城市广场隔篱嗰个街市啦。柴湾市政街市啦，即系柴湾嘅食环街市啦。最明黄大仙啦，黄大仙啦。呢一扎嗰啲食环街市咧，有个好古怪嘅现象嘅。那个现象嘅就系、是，其实实际上嗰啲嘅铺头咧，系因为系以前嗰啲嘅食环牌照嚟噶嘛，即系市政牌照嚟噶嘛。其实系细集嘅 ，OK， 系细集嘅。即系譬如举例嘅就系话个仔唔做嘅话，咁其实佢系唔需要收翻嘅，佢系可以系再转租俾人。当然啦，系可能会走法律罅噶啦 ，OK。咁但系由于因为佢个成本低咧，咁你会觉得。你常理嚟諗嘅就係話，諗你應該 平啲， 佢又平啲，但又唔係嘅喎，但又唔係嘅喎，反而喺食環街市咧，你有留意，譬如喺近排啦，特別係過年嗰陣時個報道咧，食環街市係超爆貴嗰啲嘢。原因嘅就係、是、通常呢啲咁嘅食環街市咧，其實佢係位處於嗰個公屋或者個社區最方便、最便捷嘅位置嚟嘅。 係啊， 咁你相對於譬如舉例嘅就係話你去到其他啲領匯街市，你覺得你譬如可能你都覺得領匯街市都係貴嘅，都係貴嘅。又或者佢變咗係百佳，啲嘢都係差噶啦，差兼且貴嘅。但係而家去到個地步嘅就係、是、以往譬如好似阿湯姆或者有一啲嘅朋友嘅印象，你以為去翻啲舊街市，即係所謂食環街市啊，相對嚟講平啲咯，又唔係喎。 哦，咁樣。 又唔係喎，喂，點解啊？因為中間嗰個無利而賺啊嘛，喂，我個租又平，我位置又喺度啦，你有十，你有廿條友嚟買嘢，同我十五個人嚟買嘢，我浪高啲個價嘅話，其實相對於嚟講，我冇乜好大嘅損失嘅喎，你買唔買唔買算咯，你行遠啲 啊。咁有個狀況係本身領匯嗰啲又貴咗，你百佳嗰啲又貴咗，咁佢你譬如可能講你個食環街市，其實即係嗰啲舊街市啦，嗰啲咁樣啲舊街市，佢哋本身可能佢哋入貨靚翻少少。咁佢咪可以浪高個價，因為你本身其他嗰啲貴啊嘛，已經 係啊係，唔係所以唔係話單純，譬如睇個報道嘅就係、是、你見到係嗰個嘅食品安全或者係嗰個嘅除害劑條例咁貴咗，其實唔單止係咁，而係本身香港成個嗰個嘅食品供應市場、那個零售市場啊，同埋當然批發有關，我批發好多壟斷啊嘛，大哥啊，其實成個嘅零售市場係喺嗰個社區上面咧。是你好似頭先阿湯姆咁講，係一個出現一個好古怪嘅市場競爭嘅狀況嚟，即係個競爭本身有問題，個市場個競爭有問題。你喺食環街市，佢個租低，嗰班友即係嗰班嘅街市佬，喂。貴啲平啲，其實實際上佢唔會係因應你嗰個市況嗰個需求嘅彈性好大嘅，即係所謂嘅就係、是，喂，我唔會見你突然間人少咗嘅，跟住我就減價咯咁、我唔會嘅， 點解就係我租咁平，我賣得多兩棵菜嘅話，咪賺得多幾蚊，有乜所謂啫？咁咪晾住個價喺度咯。同埋再講，好似阿湯姆咁嘅講法就係話，喂，淨係正正係因為佢係有一個咁樣嘅優勢，於是佢就入啲靚貨。係佢入啲靚貨就同你喺其他出面嗰啲嘅街市，譬如你係領匯街市或者係大超級市場去比，你去中意買。譬如是講緊廿蚊菜心或者25蚊嘅，你去呢一個百佳買，我賣到30蚊嘅喺裏面，但係賣最靚嘅有機嘅嗰啲嗰扎，即係有機唔一定最靚啊 ，sorry， 即係有機嘅菜心，或者靚嘅嘢，靚嘅嘢，咁你究竟你揀啦？你係究竟你會去呢一個百佳食？都 OK 貴， 即係除非你個真係好即係嗰個好生活費比較緊絕一啲啦。如果唔係，你都可能屌我俾多幾蚊算撚數。 唔係，我咪俾多幾蚊就走去嗰啲嘅舊街市咯。喂，所以呢個現象咧，話點解會自物夠鬥窮人？唔係講緊嘅就係話你所有嘢，喂啲唉都係你，都係你一定會遇到啊，成啊諸如此類啦咁。但係實際上， 冇事，繼續。 冇事，要錄嗰啲咩落？唔係，但係實際上嘅就係，因為你本身你，譬如作為家庭主婦，你去到社區嘅話，你去揀去買餸嘅，喂，你睇一睇，嗱，百佳啊就腳，但係啲嘢真係唔得嘅，即係舉例啊，百佳，喂，但係呢個大家都常識嚟嘅，百佳啦、維康，即係啲連鎖大型超級市場咯，啲大型超級市場咯，領匯街市嘅相對嚟講，可能你會覺得嘅就係好少少，但係都係貴噶啦，同埋通常你 冇咩選擇， 冇選擇。是啦，冇選擇，兼且是麻麻煩的那些店頭。即係舉例嘅就係，譬如你去領匯街市，你諗住買嚿魚，仲諗住切嚿十蚊嘅魚腩啊。你俾人 撩， 撩你出門口，即係咁講啊！ 佢唔理你都講啊，聽唔到咯會。 你就同佢講，老細俾個十蚊嘅玩魚腩，你諗住兩條友諗住蒸嚿玩魚食下。喂，阿哥咩世代有十蚊、廿蚊啦，最少炒蝦，即係咁嘅情況嚟嘅。但係去到舊街市咧。又不是，就是由於因為市場競爭，就是你本身在外面是相對來說壟斷的狀況，那去到一個舊街市，你理論上認為買到便宜，但是因為舊街市的租便宜，反而又沒什麼所謂，那結果所有東西就越炒越貴。喂，所以其實很坦白說，這篇報道呢，即是你說燃起了這個這樣的，對於 你個平常日常生活飲食習慣嘅記憶壓啊， 跟住我諗一諗， 冇咩濃味嘢食啊平時。 係我諗，因為今日禮拜五啊，我諗死屌，聽日食咩？你呢兩日又要煮餸啊咁啊！咁啊，大家家庭主婦嘅朋友，即係你哋俾啲意見啦，喺個 group 嗰度。咁大家點樣可以即係買到啲好嘢，同埋點樣可以慳下啦？ 自己種 係喂，其實係嘅。 我都試過下噶，但好麻煩㗎，係。 是好麻 煩的，即是我試過種嗰啲番茄嗰啲，你搞唔掂嘅其實，即係可能我笨啦個人。 唔係我試過㗎，但係當我考慮到就係 你住村屋其實容易。 我喺天台種，我只狗走去食咁點啊？喂，仲有就算屙尿嘅咁，我咪直接食佢嗰啲嘢，雖然係有機啫，啱啱先？ 總之，即係如果你講到最尾都係香港復耕啦，屌！ 係嘅，其實係呢一個問題嚟嘅，即係你見過 係冇， 見過係冇辦法要考慮呢個問題啊！咁我哋休息一陣。